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暑期呢已经开始了，这两天呢虽说温度并不算特别的高，但是湿度非常的大，让人感觉啊这个非常的闷热。在暑假当中，孩子们学业的负担可以说是少了很多，有很多自己支配的时间，可以和同学伙伴一块玩一玩。在每年的暑期，今晚拍案节目都将会为大家安排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暑期安全的话题，以及呢曾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的案件。那我们在今天和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法官，跟大家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来说一说暑期都有哪些方面的安全问题，千万不能忽视。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的裘芳芳法官。哎，裘法官你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裘法官，暑期已经到了，那么在暑期的时候啊，我们的节目呢也会专门跟大家介绍不少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暑期安全的话题哈。那么今天请到您呢也跟大家呢讲几起案件，都是涉及到这种暑期安全的案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案件提醒我们的孩子们啊，孩子的家长，在暑期这样的一个时候啊，安全问题啊一定不能忽视。下面呢我们就请到您呢一一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几起案件的前后经过，以及呢通过这几起案件各有哪些需要跟孩子和孩子家长提示的地方。 那个小华和小程是某中学的同班同学，暑假期间呢小华约小程到本市某未开发的湖泊附近游玩，在没有家长陪同的情况下，两个人不顾周围禁止游泳的警示牌，进入到了水溪游泳。因为水流比较复杂，两个人呢不幸溺亡。双方的父母呢痛失爱子，悲愤之下将当地的政府诉至法院，要求当地政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因为每到夏天呢、这种涉及到下水玩啊，结果发生了溺水的情况的新闻啊，每年都会出现，都不在少数。那么尤其是今年雨水比较大啊，南方雨水也很大啊，也出现了很大的这样的洪涝灾害哈。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将这样的一个涉及到这种戏水游泳导致溺亡的案件放在第一起跟大家来介绍。那么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啊，如果说喜欢水想玩一玩，那么这方面的安全一定要多注意哈。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两个孩子都是中学的学生是吧， 都还没有成年。 那么这一块您觉得像这样的案子咱们综合也跟大家说一说，那这方面的提示咱们跟大家讲一讲。 先解释一下这个案件当中牵扯的一些法律关系吧。这个案件当中呢，因为两个中学生还没有成年，受到他们个人智力发育和形成的这个辨别能力的这个影响，可以说这两个孩子缺乏相关的安全和自我保护意识，特别是他们两个无视禁止游泳警示牌的提示和告知，这个是导致溺水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考虑到未成年人的这个智力和自我辨别能力，包括他们的行为能力等等，都没 没有发育成熟和健全，对他们自己的这个行为的性质和产生的后果，往往都缺乏科学的、合理的和合法的预见和相应的一些行为能力。所以说，我们国家法律明确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法定监护人，一般而言啊，法定监护人是指未成年人的父母，特殊情况下是由其他的那个成年人或者是组织来对未成年人进行监护，应当由这些对未成年人的日常抚养还有这个教育承担相应的义务，来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两名中学生溺水事件的发生，其实是暴露出来了他们的这个法定监护人对于孩子的日常的安全教育和行为监护管理方面没有充分的履行法定义务，这个呢可以说是导致本案的一个主要原因。像他们两个人的父母作为法定监护人，首先应该有这方面的合理认知，就是自己没有尽到应尽的法定监护义务，疏于履行自己的相应的这个法定监护责任。我们觉得哈，在这个案件当中，父母不应该过分的强调一些外部原因或者是他人原因，而应该从自身的方面考虑一下自己的行为。像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刚才提到了是一个尚未开发的一个公开场所。从我们的这个社会认知上也讲哈，就是如果是在经营开放性的这种公开场所，如果具有安全隐患，那么这个经营管理者应该承担比较主要的这个责任。 是的。 但是在野外还有非经营开放性场所和非公共场所，个人安全应该主要是来靠自己的这个自身的安全意识和自身的安全维护，这是大家公认的一个自然常理。但是考虑到这个案件的一个综合情况，也充分考虑到和照顾这个死亡儿童亲属的这种抚慰，法院呢判决了合湖开发者相应的承担对溺亡儿童的民事赔偿责任。 但这个应该不是主要责任， 对 是吧？ 刚才我们提到了他的父母的监护责任，这个应该是主要责任。 这里呢，我们没有办法去强求父母说孩子去哪儿你就必须要跟着啊，这可能也不大现实，但是对于孩子们的这样一个安全的教育啊平时的一些安全的提醒啊，什么地方是可以去的，什么地方不可以去的，这一点父母应该做到了。 您说的特别对，就是父母平时的这种安全意识和安全那个知识的这种教育和培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常说啊，就是暑假是孩子的暑假，并不是父母的暑假。父母应该从就是不光是孩子上学期间啊，孩子放假期间啊，都要对孩子进行这方面的安全教育。 从这样一个侧面也能够反映出啊，就这些父母呢，他之所以没有对孩子就这些方面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平时的一个教育啊，也就说明他自己本身可能这方面意识安全意识就不够，所以他不会想到说哎，我应该在这方面多提醒一下孩子。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种悲剧离我们很遥远，但是真正当这个悲剧发生在眼前的时候，都会觉得说为什么。但其实反观自己以前的这些行为，我们应该提示这些家长安全无小事，特别是对于孩子的安全，暑期安全无小事，对于这些事家长应该时刻提醒自己的这根弦。 不过这里咱们最后还是判决这个河湖的开发者要适当的承担一些责任啊。但人家也说了，说这是一个尚未开发的这么一个湖泊哈，平时也可能也没有什么游客去，这几个孩子可能就跑到这里面来玩，我肯定也管不了，那你要让我承担责任是不是有点太冤枉了呢？ 我们还是考虑到另外的一些因素，因为像这个案件当中，他这个河湖的管理者，我们考虑到是说孩子能够非常轻易的进入到这个未开发的这个比较危险的水系当中，那就证明这个河湖管理者虽然对他没有进行开发，但是他有管理的责任，在这一方面可以说他还是有一定的责任的，所以我们也适当的让这个河湖开发者承担了相应的责任。 所以到了暑期啊，因为天气比较热哈，大家呢去游泳，在水里玩一玩，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既娱乐又能够消暑的这样一个效果。在天气晴好的时候，北京市的各个泳池可以说都是人满为患哈。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您觉得对于戏水这一块安全方面 啊，又应该有哪些跟大家来讲一讲的？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暑期炎热，有很多同学包括一些家长都喜欢到水系周围去游玩，但是我们在此呢就提示，对于这种禁止游泳的场所，例如像是水库、河边还有一些水坑等危险的水域，是严厉禁止这个未成年人进入的，应当选择在成年人的陪同下到正规的这个游泳场所去游泳。我们在此呢也提醒各位家长，暑期呢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暑期是孩子的假期，不是家长的假期，家长还是应当在暑期充分的履行自己的监护义务，加强对于未成年子女的安全教育和行为安全管理。在此呢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因为有很多孩子啊可能就参加了一些游泳培训，觉得自己的这个游泳能力特别强，水性特别好，在这个野外的场所的时候，有时候会遇到他人溺水的这种情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提醒未成年人，无论自己的水性多好，自己的游泳多么棒，在这种情况下，都不要贸然下去救人。拯救这个溺水的人是需要专业知识的，而且未成年人因为自己的身体啊，自己发育的各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救成年人还是救未成年人，他自己的能力都很难达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示未成年人一定要不要慌张，向周围的成年人求救，或者直接拨打报警电话。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听说这种，比如说一个孩子落水了，另外几个孩子下去救，结果呢，落水的那个人没有救上来，下去救人的人也没有上来。 对 啊，所以这就是一个悲剧引发了另外的一个悲剧。另外呢，就是说你会游泳和会不会下水去救人，这是两码事儿。 嗯，对的。 对吧？ 嗯 啊，所以说这一块呢，还是真的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哈。那这个是暑期我们格外要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也是放在今天节目的最开始跟大家提的啊。因为往往我们在暑期的时候都会听到这样的新闻，我们真的是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再发生哈。那么尤其是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在自己的身边发生，所以安全一定要切记切记。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那么除了说到这个有关涉水的，涉及到水的这方面的安全之外呢，下面呢我们再说一说这种交通的安全。 这个案例是跟交通安全有关的。小宝呢是某个中学三年级的学生，跟大多数的男孩子一样，小宝呢特别喜欢摩托车，他们自己家呢也有一辆摩托车。为了小宝自己偷偷骑家里的摩托车，他的爸爸呢没少教训他。但是暑假期间呢，有一天趁爸爸上班之后，小宝又骑着家里的摩托车出门了，正巧呢碰到邻居要出门办事儿，小宝就带着邻居一道骑车上路，在路上呢、 啊、带着邻居 啊对 哦，他是骑摩托车，后面还带着一个人。 对，他这个严重违反交通规则。在路上呢，小宝驾驶的摩托车驶入了逆行，在这个时候呢又正好碰到了迎面开来的一辆面包车。小宝的车前部呢就与面包车的左前部相撞了，导致小宝和邻居纷纷受伤，摩托车和面包车呢都损坏了。当地的交警大队对本次事故做出了责任认定，认定呢小宝应当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这个邻居呢因为也受伤了嘛，在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被诊断为四处骨折，后来因为这个伤情比较重，又转战了另外一个医院治疗了一段二次手术。交通事故鉴定中心对邻居的身体损伤做出了一个伤残鉴定，鉴定结论是伤残赔偿指数为 20%。 小宝的爸爸的摩托车呢因为没有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小宝呢也没有这个驾驶资格，所以呢小宝的这个邻居就把小宝的父亲起诉到了法院，要求他承担各项的赔偿费用。 小宝只有这个上初中三年级， 对，他也是一个未成年人， 对，未成年人，那么他根本就不具备驾驶摩托车的资格。成年了以后你才能够考取摩托车的驾照。摩托车也不是说我想开就开的，必须得有驾照，要么就是算无证驾驶。那这摩托车本身呢又没有投保相应的这样的机动车的交通事故的责任的强制保险，是吧？结果最后导致了要承担这样的一个赔偿的责任。那咱们也就这里面涉及的法律问题先跟大家说一说。 小宝驾车发生这个交通事故，造成邻居身体的这个损伤，本来应该是根据这个交通事故责任啊，小宝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呢，小宝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呢，还没有成年，他也没有驾驶资格，所以小宝的父亲作为他的监护人，没有 尽到这个监护的职责，小宝的父亲呢应该承担监护不力造成的这个损害后果。所以说邻居现在要求小宝的父亲赔偿相关的费用，证据充分，理由正当，法律院呢也依法予以了支持。 我们之前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这种未成年人骑摩托车而引发的交通事故，那么这里面呢就是就这样的一些交通安全，您觉得有哪些需要跟大家提示的地方？ 未成年人呢暑期出行需要家长进行全面详细的这个教育和保护。我们认为呢，家长应该帮助孩子从小树立这种自我保护的意识，特别是传授孩子这种文明交通的这种理念，注重交通安全。还有这个结合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提示啊，未成年人外出应该选择比较安全的这种交通工具，而且呢应该选择可靠的交通工具，遵守交通规则。 对，遵守交通规则非常重要，因为像小宝这样的案件当中，他自己本身是没有摩托车驾照的， 对， 那么他应该也没有学习过道路交通安全的相关的一些标线啊、标志啊，应该怎么走啊，他不知道，那么他可能就会很简单的说，那我骑上骑就可以了啊，不就是跟自行车相比，不就是多了一个发动机吗？其实完全不一样哈。另外呢，大家呢，如果说您要出门的话，那么选择一些像您说的安全的交通工具啊，公共交通啊，地铁啊，公交车呀，啊，哪怕自个儿骑车呢，啊，也是很好的锻炼的方式啊。好，这是第二起案件，涉及到交通安全方面的。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关于陌生交友需要提高警惕的这样一个案件。小勇呢是某个中学的学生，平时呢为人特别豪爽，也喜欢结交朋友。暑假期间呢，小勇迷上了一款网络游戏，在网络上认识了不少一起玩这款游戏的社会青年。有一天，一个在游戏上的所谓的这个朋友啊，给小勇打电话，说自己的女朋友被人欺负了，找小勇一起过去帮忙给女朋友出气。小勇呢当时就答应了，赶到约定的地点一看，双方已经各自纠结了几十个人，气氛非常紧张。然后呢，当时的这个场面呢，小勇的朋友先是骂了对方几句，双方就开始推搡起来，然后谁也说不清到底是为什么，就大家就扭打作一团。期间呢，小勇被人踹倒在地，还被人用刀扎伤了。 哎呦！ 送医之后诊断，小勇身上一共有九处受伤。 九处呢？ 对，伤情还是比较严重的。殴打小勇的这个少年呢，因为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只受到了这个行政处罚。小勇呢，就将这个少年告到了法庭。法庭在审理的过程中，小勇才知道自己受伤的原因有多么的幼稚。就是因为自己所谓的这个朋友的女朋友啊，走路的时候被对方的一个青年碰了一下。 就这么一点小事儿。 对，就是非常小的一个起因，就引发了双方的这种言语冲突，进而升级到这种打架斗殴的这种纠纷。而小勇呢，刚才咱们提到了受伤确实比较重，就因为这么幼稚的一个理由付出了非常沉痛的代价。 而且其实那个所谓的这个朋友哈，小勇跟他也不熟，是吧？ 对， 就是， 他们两个就是在网络上认识的， 对，打游戏，其实还不是一块儿打游戏，只不过是就是两个人，就是不是面对面的那样打游戏哈。 对对对， 就是打网游，一个我扮演这个角色啊，那个人就扮演那个角色， 可能无意之间啊，通过网络，就通过这种文字聊天，可能两个人就认识了。就在一个这种游戏的这种虚拟环境当中，两个人就反而就是淡化了对方和自己的这种正常的这种交友的一些规则，就觉得说我们在这个游戏当中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的一个象征，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情感的一个对称的一个交流，他们就模糊了这种网络与现实之间的一个界限。 是的，所以说当那个朋友出现了问题，跟小勇跟这个小勇说你看我女朋友被人欺负了，你得替我出头啊，你得帮忙啊，结果替人出头，说小勇说那咱们俩是网络上的好朋友啊，是吧？ 对 啊，打游戏大家关系也不错啊，所以说你有难，那我得帮着你啊，我义无反顾的站在你的这一边啊，结果呢付出了这样的一个沉重的代价哈，这种帮忙强出头啊，结果呢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那这一块你有什么需要跟大家说的吗？ 公民的人身权呢是受到法律的保护的。根据公安机关的案卷材料的显示，还有这个案件当事人的这个相关的陈述，殴打小勇的这个少年持刀将小勇致伤，所以说这个少年应当对小勇的这个伤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呢，小勇明知朋友叫自己，这个朋友无论是什么意义上的朋友啊，就是叫自己到事发地点去打架，他仍然呢前往。根据这个公安机关的案卷的材料显示，他也是参与了这个打架活动的。所以那个小勇应该对自己的受伤的后果也承担一定的责任。 您觉得就是因为在暑期嘛，学校已经不用上课了。那孩子们呢，脱离了这样一个学校的监管之后呢，自己支配的时间就更多了。自己支配的时间多了之后，有很多自由的这样的时间，可能就会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打游戏啊，跟朋友出去玩啊，这都是经常出现的哈。那通过小勇这样的一个事件，那么您觉得针对这个方面有哪些需要跟大家讲的吗？ 诚如您刚才说到的啊，暑假来了，学生们都暂时脱离了紧张的学习环境，有了更多的这种休闲的时间，所以说不少的这个同学啊，在暑假期间都迷恋上了网络游戏，有一些还发展到跟网络上认识的陌生人称兄道弟，然后很多未成年人就认为说这样是自己彰显个性的一个表现，也想证明自己交友非常广泛。但是这些行为在我们看来呢，都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学生嘛，毕竟社会经验比较少，生活啊和有学习的这个环境呢，都相对的简单和单纯，在跟陌生人的不当的这种交往当中，很容易受到不良思想的误导。就像咱们这个案件当中的小勇，自认为呢就是逞强好胜、打架斗殴，这是血性仗义的这种表现，在这种的情绪的诱导下呢，往往就容易酿成这种悲剧。所以我们建议啊，广大的学生暑假呢要培养正确的这种兴趣爱好，树立正确的交友观，通过正确的那个正常的途径结识益友。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啊，咱们说说涉及到用电的，那这一块都有什么样的安全的一些问题，您觉得需要跟大家来讲吗？ 这个用电安全呢也是确实不容小觑的。在这儿呢跟大家分享一个相对而言就是有点严重的一个案例。小陆是某个小学的学生。暑假期间呢，小陆独自在其就读的这个小学学院的墙外那个玩耍，被断落的在地上的这个电线电击致死。 他不是在家，在学校，就是他自己上学的这个学校的外面，是吗？ 对，他是在，因为暑假嘛，学校停课了，他是自己跑到学校周围玩，然后呢，学校的这个 也就他一个人， 对，只有他自己。 然 后当时可能学校因为没有人了嘛，然后他这个电路就失修了，有一段电线断了，然后正好呢接在地上，当时可能有其他的这个原因啊，导致这个电击发生，然后这个小鹿呢就电击致死了，失去了这个小鹿的这个父母啊，就把当地的电力公司还有小学以及小学所在的村委会都告到了法院，要求他们共同为小鹿的死承担责任。 这些相关的这几个被告又应不应该承担责任呢？ 在这个案件当中啊，小鹿出电的这个线路电压是非高压电，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呢，应该由该段线路的电力设施产权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根据供电营业规则的相关规定，供电设施的运营管理范围呢是按照产权归属来确定的。像本案当中呢是属于公用低压电路供电，应该是以供电接户线用户端最后支持物为分界点。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小鹿的这个出电地点，就是在他所就读的这个小学的院墙外侧。这段线路应该是属于小学所在的村委会进行运营和管理维护的这个范围。产权呢也属于这个小学所在的这个村委会，可以认定这个小学所在的这个村委会对于这段线路的管理维修不当，然后造成的这个线路断 断落，然后从而导致了小鹿触电身亡的这个事故发生。然后对此呢，这个村委会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小鹿属于未成年人，他的父母呢作为他的监护人，没有充分的履行到这个监护职责，也对这个小鹿的死亡呢承担相应的一个民事责任。 嗯，那作为电力公司就不承担责任吗？包括小学的这个学校 啊，在这个案件当中呢，主要是由村委会和小鹿的父母来承担责任。这个电力公司和这个小学呢，因为不是这个这一段线路的产权人，所以他们在这个案件当中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这是一个让我们听起来很悲惨的事情哈，因为小鹿岁数很小啊，就是一个小学生， 对 啊，无妄之灾。啊，结果遭电击身亡了，父母肯定没有很难去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哈，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来进行疏解。那么像这样的一个问题，能够反映出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用电安全的哪些的问题呢？ 电呢是一种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在对于孩子这种用电知识的这种教育方面其实是比较难的。对于孩子来讲这个东西有点抽象，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电的危害性又是特别大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学校也好家长也好都要对未成年人进行一些基本的用电常识的一些教育，注意一下用电安全。特别是像暑假家庭用电还有外界用电都非常的大量，然后那个孩子们暑假自己在家也好在外也好，都非常容易跟这些电器发生直接的接触，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同学们拉响这个用电的警报。特别提示就是像家庭用电不能用湿手或者湿布直接接触电器，如果在使用过程中发现电器有冒烟冒火花或者是有焦糊的异味等等这种异常的情况，都应该立刻的关闭电源开关，马上跟家长说明情况，尽快处理。然后在户外玩耍的时候要尽量的远离高压电变压器，而且坚决不能爬电线杆还有高墙等危险的这种场所。 扑朔迷离的案件， 此时跟他吵架，然后他就特别生气的出去了，出去之后回来就买了一把刀， 引人入胜的情景。 回去就往那推倒那沙发上往那撞了，一刀又砍了几刀， 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为什么要去害他？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来说说暑期安全的一些案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晚拍案，同时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将收听的是档案，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留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